僵尸先生第二部，原著黄英、骆泽之、黄炳耀，后期志聪，主播及改编陆氏吉祥。第43章，原文再续个书接上一回。上回我哋又讲到，袁官喺判判下案嘅时候咧，鬼差带住何老板嘅鬼魂上咗嚟，咁嗰啲姨太啊、管家啊，就鬼拍后尾咁啊，全部认晒啦。婷婷啊，当场无罪释放咁仔，点知咧阴气嘅带动，就令到条蛇精暴起噃。嗱，大家如果仲记得嘅话咧，九叔同怪老子斗法嗰晚啊，咪拿起条木棍一嘢勾落其中一条蛇精度嘅，条蛇精啊当堂啊晕咗唔喐，咁啊九叔以为佢啊挂咗，冇点理佢咧。文才同秋生亦都有啲疑惑嘅，啊，点解师傅一勾七寸就唔喐，自己一勾七寸啫，勾条坑嘢出嚟嘅咧，系嘛？大家仲记得吗？就系呢条俾勾晕咗嘅蛇精，而家就喺公堂上面发烂，而一啖就咬死来福管家，随即谂住卷婷婷咯，因为婷婷嘅跪喺武器附近嘅啫嘛。发现一粒佛珠，啪咁样一打中蛇精嘅头，蛇精连随雪咁后退咧。回眼一睇，日幽大师正系神情肃穆咁企喺县官嘅面前。文才、秋生同埋啱啱苏醒嘅武士威正外面入紧嚟，一见都系咁啫。当堂三条友吓到窒晒，只见到九叔咧两眼一望，见到婷婷已经被日幽大师嘅佛珠啊拿咗后边噶啦。成班牙差睇到眼都擎埋，一路系咁缩缩缩缩到县官嗰、那个缩到公堂前面围住县官添。咁我哋阿县老太爷咧早就已经吓到缩埋一嚿。九叔啊二话不说，抄起短柄金钱剑，两步想追上去啦。条蛇精都唔慢啊，嗱蛇嚟噶嘛，顺住啲墙壁一滑一卷，谂住扑嗰啲村民到啦噃。而咁啱喺呢个时候咧，武士威大大步踏上前，谂住帮拖啦，点知脚底下一滑，俾地下啲米啊跣亲，成个人啊大大份咁啪咁啊砸咗条蛇度，脚底一滑，成个扑低。而咁啱呢个时候咧，条蛇精啱啱啊扑住乡亲嗰边噶嘛，俾武士威咁样一踢一打，劈啪一下，成条蛇俾武士威砸咗地下度。扮乡亲见到。哎呀，呢位大哥咁神勇嘅，随即有两个乡民虽然惊啫噃，喺袋里边揞咗两世袋嘢出嚟，一抛啊抛俾武士威， 喂，快啲，呢啲闹王嚟嘅，啱佢啦，佢哋惊嘅。 条蛇精啊，俾武士威咁样一砸，一下子啊卷住武士威，谂住一啖吸过去嘅，咁武士威啊真系有啲福气噶噃，正所谓一世富碌命。咁啱嗰两对流王咧，就揈正喺武士威身边。武士威嚟唔切惊，见到两对嘢前边，唔理三七廿一啦，攞起嗰两对流王，一掟就掟咗蛇口嗰度。条蛇一及及中两对流王，喳一声，我都唔识形容咩滋味。咁大家有冇食过黄连咧？或者有冇食过柠檬咧？怕扯条蛇就差唔多啦。只见条蛇正一晃就晃武士威，成条蛇吞口。是你说你咁揽咗另外一边，秋生同文才喺后边因住啲米咁行过嚟，九叔两步行上前，点啊喂，冇事嘛？ 呀，我就好似冇乜事，哎呀，真系好彩啲乡亲啫。 嗰两个村民就讲啦， 啊呢位大哥更神勇嘅，冷都唔冧，一夜就扑低咗条蛇，烤嘢喎。 秋生同文才对望咗一眼，叔叔膊头，而九叔就冇点理啦。一路望住条蛇嘅方向，只见条蛇精一下就滑咗四个姨太嗰边，四个姨太吓到缩埋一嚿，净系识得嗌。九叔一个箭步飙上去，顶你个肺，净系识嗌走啦嘛！话都未讲完啫，四个姨太就唔出声啦。原来条蛇精一说过去嘅时候，将身一卷就将四个姨太全部咬死晒。嘴里面全部都是鲜血，哇，啲牙差见到咁恐怖，攞住木杖一步步往后退啦。而正喺呢个时候啫，武士威大大声嗌咯， 喂，你哋身为牙差步快，点能够咁身威㗎，一起怼佢啦，有冇火把？ 蛇最惊火啦，辣佢烧佢老尾啦嘛。 英牙差一见都冇事威咁讲，而又系喎，嗱嗱临就将条木板怼到墙一墙。有几个牙差已经点起火把，谂住怼条蛇啦。条蛇啱啱吸完四个人啲血，一路伸下伸下条脷，只眼系咁左瞄右瞄，去寻找咁下一个目标。但系见到咁多人，睇嘅样我想斯斯缩缩走人啦噃。而正当喺呢个时候啫，紫荆都一声清喝，退，然后就红光一闪，蛇精啊就望紧人噶嘛，望望下，点解歪咗嘅？噼啪，蛇头就跌低咗喺地下度啦。原来趁住呢一个空档，九族嘅短柄金钱剑脱手，对准住蛇精嘅七寸，一剑就飞咗过去，当堂我将条蛇精斩成两段。众人见到，唉，咁叹啖气，惊都未惊完啊，个个都唔够胆行上去。只见九叔行过条蛇精嗰度，攞起金钱剑对住肚腩一劏，跟手一划， 文才、臭神， 点啊，师傅， 有冇碗啊？攞个碗或者樽过嚟啦。 咩嚟噶，师傅？蛇胆咯。蛇胆我清热解毒、啊， 咁多腥气，唔食咗佢，我啲毒点解啊？ 众人见到危机解除啦，武时威两步行上嚟，拍拍自己心口， 唉，你哋用企喺度做乜鬼嘢啫？一只二只嘅身高七尺，见到有咩衣喐啊，冇鞋玩剧你班友啊，仲快啲清理现场，嚟将条蛇精搬走，呢几个将嗰几条八婆运走佢。听日就等五族嚟验尸啦嘛！ 啲牙差你眼望我眼，都唔使阮太爷讲啫。牙差各有各忙啦，阮太爷都未惊完，震腾腾咁样啊，企翻个公案上边。日休大师啊望住佢， 阿弥陀佛，虽说上天有好生之德，但系妖孽记取，一味真人功不可没啦。剩低落嚟嘅事，就听凭阮老爷你发落啦。 而班乡亲望住武时威法号司令嘅样子，哇，简直就系路转粉啊！啲眼望住佢啊，就有似望大佬咁噶啦。袁官老爷坐坐正，扶扶自己顶官帽，一拍惊堂木， 哎，呢个经过啱啱嘅事情呢，我何有福嘅鬼魂就已经上咗嚟作证啊！呢个为富不仁嘅奸相应有此报，你四个姨太嘛，亦都遭到了天谴。咁啊，任一听当场无罪释放。而呢位见义勇为嘅一味道长呢，就本官就赏你十两银啊！咁啊，当作系对道长嘅一番心意啦。啊， 啱啱啊，准备退堂，武时威讲啦：， 喂，咪住，大人啊，呢、這个任一庭呢就系我表妹，呢件案就结咗啦。咁啊，请问我表妹啲财产又点样计法啦？ 呢、這个你有冇证明啊？边啲系呢位任小姐嘅财产呢？有冇清单数据啊？ 呢层 咁既然系冇咯，当然就系并入何有福嘅财产。而何有福嘅财产呢，当然就系充公啦。啊，仲有呢个史大宝嘅财产，日日都系充公。 乜话？充公？ 九叔佢哋几个一听到充公啫，两步行上前就想理论喎。臭生讲啦，搞错啊！明明人哋啲嘢嚟嘅， 哦，系咯系咯，你只名抢啫，大人。混账！本官依律行事，点会系强抢呢？再系咁样污蔑本官，小心掌你个嘴啊！ 臭生啊，炮掌颈，你咪行上两步，谂住又嗌过啦。武时威一拉就拉住臭生， 哎，师兄你又唔使急。我嚟慢慢同你讲，喂，袁太爷，你知唔知道我系边个啊？ 哦，咁问阁下又系边位呢？ 好话啦， 我就系隔离院清水镇嘅铺头，人称威风八面保安队长武小威就系我啦。 一个保安队长，本官又点使识你啊？ 系你又唔使识我嘅，不过咁啊，阿任一婷呢，即系我表妹啦，就是我哋清水镇人士。如果你呢度有咩不公平嘅对待，你系谂住私吞呢个赃款嘅咧，咁你又咪怪我唔客气啦噃？ 笑话，正所谓河水不犯井水，咸水镇又不妨你呢个清水镇，要讲都系叫你哋清水镇嘅县官同我讲啫。你一个保安队长多咩嘴啊？ 哎，此言差异的大人。 一边讲，武士威直线咁行去县官嗰边呢。由于身边啲牙差全部做紧嘢，日休大师呢合埋隻眼，一副阔佬懒理咁嘅样。武士威行上去，细细声同呢个县官讲： 阿大人，我都素来知道呢，咸水又不犯清水嘅。不过咁啊，你同我哋嘅县老爷呢交往就唔系咁多嘅啫，我知道。 系啊，我今日俾面你，就叫你一声保安队长，我冇报头。如果唔系， 如果唔系又点啊，大人？啊，大人，我想问下你，你又知唔知道我哋清水镇县官老爷同知府系咩关系？ 哦，我咁系咩关系咧？请问 有咩关系？你就唔使点理。咁啊，请问一句，如果被知府大人知道咸水镇县令啊，即系你呢贪赃枉法收受贿赂， 嘿嘿。你咁讲真系无告啫噃，证人呢？ 哦，证人就好易嘅啫。我师父啊，就系一味真人。呢四个儿体虽然死咗咋，咁啊何老板都叫得上嚟啦。我叫多四只都唔系咁难嘅啫。 吓、啊、你喺度要挟本官？ 我不敢，呢啲都系小问题啦。大人，我问你啦。你个位啊，到底有几多人上错呢？ 你咩意思？ 冇，据我所知呢，大人呢个位啦嘛，来路都唔系好清嘅啫。咁你又谂下，如果呢件事啊抖出去，无论大人你有冇收到嗰啲赃款啊，我相信知府大人呢亦都有唔少亲戚都諗住浸浸咸水㗎喎。 县官一听到当同成身打咗个冷震。 啊，咁啊冇步头你又有咩嘢见解咁呢？ 冇，嗱，其他我就唔理，总之我表妹嘅事呢都係亲戚。如果你唔将嗰啲家产当，我就唔要啦。你鍾意点啊，你地头你话事，但係属于我表妹嗰啲呢就唔过你一件件原封不当换返清水镇。 就係、是、咁简单。 当然唔係咁简单啦，嗱，你睇到㗎。 一边讲，武小威吞后两步，指一指啲村民嚟讲啦。 呢班黄石镇嘅乡亲不为千里，为求真相都可以追到嚟呢度。而且啊，你睇下呢两位大哥死得凄惨万分㗎嘛。头先你都见啦。呢位啊，喂，叫咩名啊？ 佢又叫大勇啊，武大哥。 啊，係啦，呢位大勇，唉，真係生死都不能安心，俾蛇精上身。如果唔係我哋舍命相救大人，你条命仔呢睇怕冻过水啦。 哦，咁又係，咁又係，咁 大人，既然啱啱你都见到啦，证据确凿㗎，摆到明啊， 就是这个咩史大宝同埋嗰个咁嘅咩怪老子呀嘛，就喺度兴风作浪，祸害周边乡里。你点讲都好都要赔上黄石镇居民损失㗎嘛。 乡亲一个个望住武士威， 吓乜仲有钱㗎嘛。 各位乡亲，你哋又唔系咁讲呀。你哋今日嚟呀，不外乎都系攞啲赔偿㗎啫。 一边讲，武士威攞背脊得住县官，系咁对住村民眨眨眼啦。啲村民啊会意咯， 系咯系咯，我哋嚟讨翻个公道啫。 系咯，我哋咁远水路行过嚟，两手条条揈翻去咩？你睇，我死两个人啦。 有两个啊，仲夸张，几步行上前一扑，扑到喺嗰两个俾蛇精上升嘅大汉隔篱。 哎呀，大勇，哎呀，大智，你两个死得好惨啊！哎呀，这个县官啊，冇阴公啊，连啲安葬费都唔俾你啊！ 两个乡亲一嗌啫，成个公堂啊，啲乡亲啊嘈成一片。九叔文才抽身见到呢一幕，成个人啊呆咗，乜仲可以咁操作嘅咩？武士威同佢哋眨眨眼，咳一咳。 大家唔好嘈，嗱，我哋好均真嘅啊。头先啲村民都讲啦，就系、是、因为呢个史大宝同埋佢嗰个怪老子，令到黄石镇呢就损失咗，损失几多吓？ 两头牛，十五只猪嘛。 系咯，两只牛，十五只猪。 我仲有十亩水田啊。 系十亩水田，哎呀，求其咧，四舍五入。三三得个九，四四一十六。唔该，袁老爷咧，你啊清点东西，打点好呢啲银两。啊，仲有啊，发两台车。仲有啊，一定要写好公文噃。如果唔系，仲会俾人哋话我屈你添得，大人。 袁官啊，俾武士威嘅气势镇住，成个人啊坐翻喺张凳度。哎呀，咁真系好多钱噶噃。咁顺便望望一休大师啦，只见一休大师斜眼望望佢，个嘴啊阴阴喺度笑。 阿弥陀佛，善恶滔滔，终有报，一切都系有其因，必有其果，因果因果，循环不爽啊！ 一边讲住，解开咗婷婷嘅枷锁。扶起婷婷慢慢走开啦。袁官听到冇计啦，一拍惊堂宝， 一切啊就安啦，冇步快嘅意思办啦。啊，嚟推堂推堂，啊，真系杀滞啦。 好啦，咁见官啊办完啦噃，跟住落嚟众人何去何从呢？我哋下次啊再讲啦。